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三，农历11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代表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韩正在北京调研。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11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实体经济稳中有升，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2022年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并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成员实施降税。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80万例。美国流行病学专家称，这是这一代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悲剧。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5号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你举行今年第二次视频会晤，这也是2013年以来我们的第37次会晤。你在多个场合称赞中俄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协作的典范，坚定支持中方捍卫本国核心利益，反对离间中俄的企图，我对此高度赞赏。愿同你一道全面总结今年双边关系发展新成果，对各领域合作做出新规划，推动两国关系持续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示出新的生机活力。我同总统先生通过多种方式就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共同为中俄关系把舵领航。双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展现出巨大政治优势和机遇优势，双边贸易额在前3个季度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全年有望再创新高，中俄科技创新年圆满闭幕，一系列战略性大项目顺利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顺利推进，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团结国际社会抗击疫情，阐述民主和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指出，明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20大，俄罗斯将进入落实2030年前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坚持互与共享开放机遇，坚持推动全球发展议程，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习近平强调，再过1个多月，你即将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实际行动展示对中方办会的支持。北京即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目前我们正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全力筹备，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我们将实现奥运互访。明后2年，中俄还将举办中俄体育交流年，要以此为契机，让体育交流成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和纽带。你这次访华也将是我们近2年来首次线下会晤， 我期待同你届时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相信我们将达成更多新的重要共识。我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期待，愿同你携手一起向未来，共同开启后疫情时期中俄关系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不久前，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一个新的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我常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执政理念。中俄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也都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做的努力。我愿经常同你坦诚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共同引领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引领两国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上某些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对中俄两国内政横加干涉，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中俄双方要开展更多联合行动，更加有效维护双方的安全利益。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在全球治理上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就抗疫、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披着多边主义和规则外衣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中俄积极开展抗疫合作，生动诠释了守望相助的双边关系内涵，也为推动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双方要多想办法，相向而行，在严防疫情跨境传播前提下，落地更多疏通堵点的实际举措。我们也愿加强同俄方在病毒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对接。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双方要共享发展机遇，做大合作蛋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快前沿科技产业合作。中俄能源合作基础牢固，契合点多，双方要巩固传统能源合作存量，补充新能源合作增量，推进核能领域一揽子合作，探讨拓展可再生能源等新合作方向。习近平指出，今年九月，我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方着眼各方，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挑战，致力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的又一全球公共产品。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发展事业发挥作用。关于地区合作，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来，中俄始终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同其他成员国一道坚定遵循上海精神，不断增进团结互信，深入开展各领域合作。双方要支持本组织各成员国平稳推进国内重要政治议程，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国家内政。要牢牢把握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正确方向，走团结合作、安危共担、开放融通、互学互鉴、公平正义之路。中方愿继续同俄方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开展灵活多样的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关于金砖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于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领导人第14次会晤等活动。我们愿同俄方保持高水平战略协作，推动金砖国家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抓好金砖务实合作， 深化公共卫生合作，拓展金砖加模式，扩大金砖合作的受益范围。我相信在中俄共同努力下，明年的金砖合作一定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必要就深化抗疫合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促进经济复苏加强协调，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双方就当前大国关系和民主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美好追求和共同价值，也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如何更好实现民主，只能由本国人民来评判。国际上的事应当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俄方加强沟通协调，引导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捍卫各国正当民主权利。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好时期，体现出高度的战略互信，树立了在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榜样，堪称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俄中正式宣布条约延期，双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持密切交往，积极推动经贸、能源、科技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发展，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开展沟通协调。俄中战略协作已经成为有效解决各种国际热点问题、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积极因素，为巩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期待很快访华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俄方一贯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图谋，我期待届时同你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俄中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油气、金融、航空航天等领域以及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对接，加强抗疫合作，反对将疫情政治化，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搞好明后两年体育交流年。俄方将最坚定地支持中国政府在涉台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借涉台问题损害中方利益，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组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任何挑拨离间俄中关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俄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场合的密切协作，支持中方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坚决反对干涉俄中两国内政和遏制两国正当发展利益的企图，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俄方愿同中方就维护各国真正民主权利问题加强沟通。双方还就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相约明年2月北京见。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10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15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下午3:10，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黄坤明参加会见，并在会议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致辞。他表示，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积极传播党的声音，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心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国记协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提高联系服务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开幕式上，中国记协主席张延农致开幕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毅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会议为第31届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代表颁奖。丁薛祥、孙春兰、陈曦、吉炳轩、肖杰、刘奇宝参加会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听习总书记的讲话，我首先感觉很亲切，很温暖，每一句话呢，好像都讲到了自己的心坎上。人民需要你们，人民信赖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三个词呢，我觉得就温暖了文艺工作的心。从这里面呢，也看出了这文艺工作它的作用。这样一篇讲话呢，是可以作为作家、文学工作者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一个指南针。 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用美术精品展示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中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那只有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历史方位，深刻地把握住民族复兴这个时代主题，才能不负我们身上的这份历史使命和责任。 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谈到了人民是文艺之母，而且强调了一个文艺作品好不好，检验的标准就是人民满不满意，对创作者来说是很有针对性、指导性的。 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够洞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脉动，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这句话特别打动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么一个导向的引领之下，我们未来的美术创作一定会更加繁荣。 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努力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殷切希望，我们备受鼓舞。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用手中的民族乐器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传播中国价值的优秀作品。 既有宏观的非常精辟的总结，也有谆谆教诲。印象最深就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提出要求，大家要有创新精神，而这个创新是守正创新。创新的目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经验，要讲出中国的意蕴跟中国的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作为来自三沙的文艺志愿者呢，要更好地坚守岛礁，把高质量的作品呢带给部队官兵和岛礁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这让我深受鼓舞。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品力作。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采取市场化方式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确定加大对制造业支持的政策举措，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当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难很大，要围绕保市场主体、应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运用市场化办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会议决定，一是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转换为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从2022年起到2023年6月底，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按余额增量的1%提供资金，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二是从2022年起，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支持计划管理，原来用于支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00亿元再贷款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必要时可再进一步增加再贷款额度。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可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优惠资金支持。三是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在依法依规、确保信息安全前提下，推动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行政处罚以及纳税等信息共享，助力银行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四是完善金融机构发放中小微贷款绩效考核、禁止免责等规定，扩大面向小微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会议指出，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要加大对制造业筑起纾困和发展的支持力度，扎实推动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一是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要向制造业倾斜，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二是深化制造业领域放管服改革，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更大激发制造业企业活力。三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四是鼓励大企业带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供应链、创新链，支持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五是深化和拓展国际合作，支持外资企业加大中高端制造、研发中心等投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14号在北京调研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把疫情防控摆在突出位置，精益求精，落实落细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韩正来到北京冬奥村，在广场区了解文化展示、商业服务等准备情况，到运动员公寓查看样板间，详细了解运动员公寓流线设计、房间分配、三区两通道设置等情况，到综合诊所查看医疗服务项目、防护措施等情况，前往主媒体中心查看新闻发布厅、文字记者工作区、智慧餐厅，了解主媒体中心场馆运行、各类客户群流线组织、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韩正指出，疫情是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优化全过程闭环管理流程，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努力做到精准防控，确保安全。要坚持管用、够用、实用，全面做好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和文化推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持续提升北京冬奥会影响力。韩正在有冰丝带之称的国家速滑馆观看了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汇报视频，并听取场馆建设、赛事筹备、场馆制冰等情况汇报，到国家体育馆了解场馆布局、功能分区、疫情防控等情况，查看冰球比赛场地、运动员更衣室设施情况，在国家游泳中心听取水冰转换和场馆改造、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待、赛时场馆景观设置等情况汇报，实地考察冰壶比赛项目，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韩正表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扎实做好场馆运行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研究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把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蔡奇参加上述活动。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开展平安中国建设。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了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在江苏省无锡市西北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申请人严师傅正在和工厂负责人就意外损害赔偿金额进行矛盾调解。通过调解员多次耐心专业的沟通调解，原本互不退让的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达成和解。 不仅把各类社会矛盾就地化解，而且能够保证服务不缺位，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揽子解决。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需要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近年来，各地政法机关通过丰富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把大量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诉讼之前。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在持续增长15年之后，首次实现了下降。新时代枫桥经验正在筑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江西吉安某居民小区的一幕。 有人疑似在盗电动车，请立即向后查看。 一名企图盗窃电动车的男子刚刚把车锁撬开，一分钟后就被小区巡防人员当场抓获。在平安中国建设中，各地公安机关坚持打防管控并举，不断提高社会治安动态防控力，加快推进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国家统计局对当前15个主要民生领域现状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全国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排在第一位。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需要针对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面提高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水平。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公安部会同多部门全力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今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捣毁诈骗窝点2.7万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1万名，拦截诈骗电话15.5亿次，成功避免2337万名群众被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各级政法机关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2018年至2020年，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黑恶犯罪得到根本遏制。